轻轻地朝你靠，你说的爱我还在回味你给过的温柔。我轻轻地朝你靠，这香浓的拥抱，我喜欢的样子你

是啊，看着这曲折，